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各位好，我是袁一，欢迎各位在大年初九准时锁定我们周六的旅行阅读会。我们在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每周六都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东京就是日本》，可以说是一本关于东京一地游的超级深度游的攻略型书了。那其实这本书的每一个精彩内容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都来和各位分享，但是我相信有了在这些节目当中提供给各位的一些小攻略、一些小细节，一定能够打开您对于东京不一样的游览和体验方式。那其实说到日本，说到东京，购物这两个字一定是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尤其是女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本周，我要满怀期待、欣喜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大家一起翻开《东京购物》这个篇章。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Monaco》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生活在东京，世界瞩目的时尚风格。东京这个时尚潮流的发祥地，诞生了无数引领东亚乃至世界趋势的流行风向，也成为众多设计师和造型师的重要灵感缪斯。不管是清新甜美的森女系，还是个性张扬的涩谷系，潮牌涌现的里元素文化，或是还原上世纪的复古风潮，年轻人不断来到这里，总是试图用与众不同的方式掀起新的一轮时尚狂欢。这次我们浓缩了当前东京的时尚风格，把优秀的本地设计师品牌、眼光独到的买手店、散发时间韵味的复古商店，甚至新的生活方式店都汇聚到这儿。下次到了东京，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复古商品店 The Covert。2016年夏天才开幕，店里尤其多的是这几年人气相当的80年代的 Chanel 古董包包以及首饰，以及80-90年代的 Sling、Louis Vuitton、Dior、Gucci、Ferragamo、Hermes 的古董手表和包包。这间店的设计美感很独特，和其他所有的 Vintage 店都不同，货品陈列一目了然，不像印象中固有的杂乱和拥挤，完全就是一种逛精品店的感觉。The Covered 货品的品相非常好，尤其是古董饰品，有些几乎全新，款式上也会更加时髦，没有特别夸张的设计，很适合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担心在这儿买到假货。它是 Bay Crew 旗下的店铺，由专业买手及供应商供货，也因此才有渠道搜罗到如此多的尖货。Amour 被评价为享誉国际的最佳 Chanel 古着买手店，以 Chanel 为主，包包配饰很齐全，也有少量的 Hermes 和 Ferragamo。 除了包和配饰之外， 店里同时经营着服装和鞋子，倒是可以一站式采购全身的行头。这家店包包的状态都很不错，款式齐全，你在这儿能够寻觅到不少市面上罕见的货品。如果你热爱 Chanel 风格华丽的古着饰品，那么 Amour 一定是你绝佳的选择。但是看到首饰柜里成片的饰品，你就会挪不动脚步。 Ragtag 是一家连锁的二手店铺，在东京有多家分店，以贩卖服装为主，走的是中高端路线。这家表参道附近的店呢，是一栋独立的白色建筑，有四层，很宽敞，装修风格简洁时髦，货品陈列整齐，逛起来是精品店的即视感。在这里，大牌和街头潮牌你都可以寻觅到，也有一些小众品牌，服饰、鞋帽、包包一应俱全，逛起来非常过瘾。因为货品太丰富，所以建议大家预留足够的时间。至于价格，因为定位偏高，所以并不便宜，但是遇到真正中意又尺码合适的，相比购买新品还是很划算的。最关键的是淘货的过程很有乐趣。Venada Ayama 作为第一家从名古屋发展到东京的古着店， Venada Ayama 收集了40到90年代来自世界各地的服装，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的服装，并且根据大小和新旧程度仔细分列，能够让对古着不感兴趣的人也充满了淘好物的乐趣。 Pass the Town 表参道店。Baton 意为接力棒，以传递接力棒为宗旨的 Pass the Baton 是一家以 New Cycle 和有故事的旧物作为经营理念的循环利用概念店，由著名设计师片山正通设计而成。每一间店铺都有不同的个性，收集二手精品物品，把它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展示出来，等待有缘的顾客，让这些旧物继续发挥价值。这种温情的传递既是 Pass the Baton 对个人文化的尊重，也是如今物质泛滥的商业社会中珍贵的闪光点。接下来我们要来逛一逛时尚买手店，这家 Maison de Ruffa是日本名模梨花开的店铺。如果你对梨花感到陌生，那还记得前些年风靡一时的梨花头吗？就是它带动了这一流行趋势。店里除了衣服、鞋帽和饰品，也有家居小物。产品呢，既有梨花原创品牌，也有和大牌限定合作的特别款，当然也有买手店的功能。家居部分精选了不少国外的小众品牌，可能也是感受到了中国粉丝的热情，梨花把自有品牌改成了拼音的梨花。店中的香氛、水杯、毛巾也是粉嫩可爱，店里陈列极美，会根据季节做不同的设计。比较特别的是，这里也会不定期有其他品牌的限定商店。 Prime Spoons Club 是在日本模特圈和女艺人当中非常有名的，当然不光是因为他家的欧美风睡衣和床上用品的极致美貌，还因为他的店主是 Vivi 的资深造型师山胁道子，在演艺圈的人脉可谓是响当当。店铺在一栋临街建筑的二楼，整体布置很温馨，就像一个真正的家，有客厅、卧室、衣帽间，进去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好合适做睡衣派对呀。近几年睡衣风流行，睡衣外穿也是时尚圈的热门，店里贩售各种100%丝绸材质的睡衣，既有套装也有睡裙和睡袍，每一款都很美。同时还会有时髦的 travel set， 长途飞行的时候如果手边能有这样一套美貌的伴侣，应该会为旅行增添不少舒适吧。 Bonnie's New York。许顺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Bonnie's New York， 他形容这家精品买手制百货店有一种 elegant chic 高雅别致的气质，让人很是向往。他在东京有两家店，位于银座的老店有一种低调的奢华。 比如在香氛区可以看到 Annie Goto 和 Pelagons 的香水，在鞋帽区可以买到 The Raw 最当红的鞋款，这里甚至设有 Vintage 柜台，售卖精致的古董珠宝和手表。六本木这家店呢，规模比银座的小，更像是一家买手店而非百货店，整体装修风格更加的简约而现代，是白色的基调，在货品选择上更年轻时髦。在这儿你能寻觅到的是一种精致优雅而又日常的 style。 Beams House， 关注 Beams 是因为在最负盛名的世界男装 PTUMO 街拍中出镜率颇高的 Beams 团队买手西口修平和高田彭佳，那种看似随性实则花心思营造的散漫风格真是特别对人胃口。作为日本最出色的男士精品买手店，Beams 产品线和门店都非常丰富，比较推荐的是 Tokyo Midtown 的 Beams House， 这里除了集成丰富的产品之外，在审美个性以及经典元素的搭配组合上都有不少的创建。 Nanamika， 以实用性和运动型为特点的 Nanamika 精选了来自世界各地拥有相同理念的品牌，和 The North Face、 Helly Hansen、 Yellow RatTyler Warren 等品牌达成长期合作，其兼备时尚品味、日常舒适感和高品质的风格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接下来我们要去逛一逛更加接地气的百货商场了，但是不要小看百货商场，一定可以淘出不一样的感觉。首先这家叫做 Tokyo Midtown， Midtown 是东京六本木的地标性建筑，定位是具有艺术感的高级购物中心，因而以高端品牌为主，却又和银座的奢侈品有所区别。在大牌之外，这里引入了伊势丹旗下的精品买手店、高级古董珠宝店等等，还包括不少低调小众的贵价品牌。建筑本身集结了不少设计大师参与，整体包括 Galleria、Plaza 和 Garden， 很多人尤其喜欢大面积的户外庭院，在这儿可以欣赏到四季不同的景色。同时 Midtown 在生活方式的构筑和对艺术的传播上也很出色，不仅引入了很多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品牌以及餐饮品牌，还有三得利美术馆、 2121 Design Site、 富士胶片广场等艺术机构。这里没有太多游客，如果你预算充足又想选购一些特别的东西，那么来这儿就对了。 Dryer， 逛表参道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这栋超现代的黑色建筑吸引，因为它从外表看是一个扭曲的螺旋结构，但是看到这么天马行空的外立面，你就会忍不住想走进。这座购物中心引入了各类高端品牌，除了一楼的奢侈品之外，更多的是前卫而时髦的设计师品牌以及生活方式集合店，可以说东京最有趣的设计都藏在这儿。特别推荐 MoMA Design Store， 这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的首个海外店，搜罗了全球最棒的设计作品，从文具、餐具、家具到围巾和衬衫等服饰，还包括 MoMA 美术馆选定的代表商品和限定商品，值得花时间慢慢淘。另外 Commodity Gazons Trading Museum 也不可错过，因为 CDG 这家店的设计灵感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这里还原了维多利亚博物馆的样子，并且做了重新的构造和组合，让人恍如在博物馆里逛商场，感觉很是奇妙。新宿伊势丹百货南馆，伊势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老牌高级百货公司，在中国也有店铺，位于新宿的这家伊势丹是游客们购物的首选，但是这里想要特别推荐的是伊势丹南馆，位置就在本馆的隔壁。除了 Made in Japan 以及大家熟悉的一线奢侈品牌，新宿伊势丹南馆也设有买手部门，集合了一众 Classic Menswear 经典男装匠人品牌。另外有趣的小众配饰品牌这里也有囊括， 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男装百货，逛上半天完全没问题。男士们可以来这儿为自己制装，女士们则可以为爱人挑选礼物，绝对会大有收获。特别要说的是，这儿的店员都十分有型，还可以看到不少衣着精致的本地顾客。Ginza Six， 刚成为银座新地标的 Ginza Six 购物中心，出自著名设计师谷口吉生原研哉之手，尽显精致奢华的艺术理念。Ginza Six 收集了多达241家精品店铺，其中一半左右都是品牌旗舰店，各种热门单品、限量款式应有尽有，更有多家首次进驻东京的店铺。喜欢买买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百货商场出来，我们要去逛到品牌店铺了。这家叫做 Dover Street Market Ginza， 这是日本著名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主导的时尚概念店。 Dover Street Market 首店开在了伦敦，当时就已经备受瞩目，2012年才正式登陆东京。店铺设立在大牌云集的银座，共设六层楼，贩售的品牌包括 Adam Kimmer、 Undercover、 Mastermind JapanVisivim， 还有 Supreme 以及自家的 Comme des Garçons 全线品牌等等，集结了时尚潮流界几乎所有的一线品牌。逛这家店的感觉是它重新定义了购物空间。六层楼从视觉、商品选择、空间设计到陈列，处处充满惊喜。在这儿，你时而像是置身于设计博物馆，时而像是在参观一廊，某些时候又有逛跳蚤市场的错觉，非常有趣儿。恰如川久保玲本人的设计和审美，这里有一种前卫精神，自由和创新无处不在。 Macintosh， 如果一定要拥有一件经典的风衣， Macintosh 或许是比 Burberry 更好的选择。它以英国品牌一贯主打的悠久历史和坚挺品质著名，目前仅仅在伦敦和东京设有门店。东京的门店很低调地隐匿在南青山的高级住宅街区之间，你如果不是专程探访，很不容易逛到这儿。橱窗里用黑白条纹丝巾搭配卡其色风衣的造型，有种说不出的简约时髦。店铺一楼是女装，二楼是男装，同时有小型的陈列展，记录了品牌的百年历史。 Macintosh 的款式百年没有变，剪裁却有现代的极简风格，结合挺实布料形成一个锋利的 A 字形轮廓，不仅有非常好的品味，也有很好的穿搭性。 Larry Smith， 收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古董首饰，并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请职人手工改造，让它再次焕发生机。 Larry Smith 秉持着不为时代所左右的传统风格与精神，致力于制作能够让人永远爱下去的饰品，这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款，值得你细细发掘。 Kamawanu， 作为一家售卖首饰金的专品店， Kamawanu 坚持使用铸染的传统技艺，收集了大概250种不同种类的首饰金，从江户典故到现代花纹，从风景花饼到动物图案，应有尽有，甚至有特定的季节主题图案，像秋天的果实、红叶、赏月和万圣节，冬天的圣诞、正月、结缘、来年的生肖图案等等，和洋融合，趣味盎然。怎么样，这样的买买买线路是不是非常适合收音机前尤其是女性听友们来好好的拿出纸和笔记一点笔记呢？我们的东京购物行还没有结束，在下半时段邀请各位继续和袁音一起踏上东京的买买买购物之旅，

在这儿你能买到相当和风又独具匠心的生活用品。他家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店铺里陈列不同的日本匠人设计师制作的美貌器皿或是艺术单品，瓷器和餐具都很赞。他所呈现的美好生活方式让进到店里的每个人都忍不住买买买。 Le Kagu， 东京新宿区的神乐坂街区被称为小巴黎，这里弥漫着日式的传统精致，又处处透露着巴黎的浪漫气息，是一种很奇妙的融合，集时尚、家居、文艺于一身的设计商场 Le Kagu 就在这个街区。这里原来是从20世纪40年代就运营的著名出版社新潮社的仓库。建筑大师威严吾用衣食住加织的理念，把原本废弃的仓库改造成现在时髦的生活方式集合店，使之成为这一区的新地标。 Le Kagu 一共两层，一层是女装、生活杂志和咖啡，二层是男装、书店、家居用品以及讲座空间。 Revalue 是 Le Kagu 的核心概念，着眼于不因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生活中真正的好物。家具部分的产品是由长野县上田市的家具杂货店 Haluta 来提供的，汇集了多个简洁时尚的北欧风品牌，是 Le Kagu 最值得推荐的一点。鸟屋书店，鸟屋书店是代官山的地标和缩影，精致时髦又文艺，被誉为世界最美的20家书店之一。初夏的时候，透明的玻璃建筑与阳光的投影，绿树与繁花萦绕的户外空间里，散落着或阅读或闲聊的人群，一切看上去美好又和谐。鸟屋书店绝不仅仅是一家书店，它更是一个复合式的文化生活空间，涵盖了书籍、影音、文创、咖啡、宠物美容、照相机专门店和餐厅等设施，是通过提供书、电影、音乐等对生活方式进行提案的一家店铺。同时它也积极和不同品牌跨界合作，发行联名产品，尝试无限多的可能性。这里恍若都市中一方精神的家园，闲时可来这儿坐坐，喝杯咖啡，安静的阅读。此外，鸟屋书店全年无休且每天经营到凌晨两点的模式，也为现代人提供了足够的便利。 SOSFP， 已经创立20多年的 Sympathy of Soul 首饰品牌，在2005年开设了这家个性十足的旗舰店。这里是各种各样的人物思想交汇的地方，说不定能有动人心弦、命运般的相遇。除了同名原创首饰外，店内也集合了国内外品牌新旧多样的限量首饰，你一定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款。好了，带大家大致的领略了一下东京那些有意思的买手店、 Vintage 店啊，包括百货商店呐、品牌店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要用简短的时间来领略一下东京跨越40年的时尚变迁，同时你可以自己在内心也小小预测一下下一个时尚潮流会是什么呢？2016年是日本时尚潮牌 Beams 诞生40周年，为了致敬东京的时尚潮流， Beams 出了一本书，名为 What's Next? Tokyo Cultural Story， 以 Beams 的视角展现了1976年到2016年这40年间东京的时尚文化变迁史，也让我们跟随 Beams 的脚步一起了解了一下东京潮流的变迁。1976年， Beams 在东京元素诞生，同年日本著名生活方式杂志 Popeya 诞生了。那一年 Popeya 在杂志中向日本人介绍了源自美国西海岸的 UCLA Style， 这种风格成为 Beams 和 Popeya 共同关注的对象。 Beams 从美国引进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学生日常穿着的棒球服，这种全新的运动风格迅速抓住了日本年轻人的心，棒球服在日本火速风靡起来。随后时尚人士把 UCLA 的学院风和户外风格相结合，派生出一种新的风格，由此一种新的 outdoor style 诞生了。 可以说之后的山地风衣也是衍生于这种新的户外风格。当时所有爱时尚的年轻人所渴望的就是能穿上一件这样风格的衣服，因为它可以赢得100%的回头率。时间进入80年代，泡沫经济达到顶峰，生活富裕的人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投放到穿着打扮上，在服饰上强调自我表达，潮流风格也会更加多样。以和风服饰为基础设计，采用紫、红、绿等艳丽的颜色制作出的服饰是竹之子族的最爱。这群被称作竹之子族的年轻人大多数是不能进迪厅的学生，他们喜欢穿上这种炫酷的服装去街头尽情舞蹈。同类风格的服装还有 Rockabilly， 这类服装同样拥有艳丽的色彩，不过看起来更加常规。男生的通常是颜色艳丽华丽的 T 恤，女生则是印有大花纹的半身长裙以及扎得比较高的腰带。这类穿着的少男少女傍晚的时候喜欢聚集在代代木公园跳舞玩乐。和这类服装完全不同风格的是乌鸦族浑身包裹着的黑色系服装。80年代，黑色是极少被运用在服装当中的，更别说 All Black 全黑时代了。而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却打破了这样一种传统。1981年，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登上了巴黎的舞台，不对称的设计、宽松的剪裁、破洞、全黑，这一系列元素在当时的巴黎时尚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们把这称为来自东方的冲击。80年代朋克的兴起给了里元素风格强烈的冲击。走在80年代街头，你可以看见很多烫着爆炸头、穿着朋克风格服饰的年轻人。后来的很多设计师，比如高桥盾等等，都深受这种朋克文化的影响。90年代流行更加细分，虽然生活富足的人们更加追求奢华的打扮，这时候的日本人对于时尚有了自己的理解，造型上不再追求过去的夸张效果。迷彩风兴起，迷彩服、牛仔裤大受欢迎，同时元素风格和休闲运动风格也大行其道。藤原浩、 NIGO 等人带动了潮牌风靡日本。此时的时尚界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安室奈美惠带动了 GAL 文化风潮。 GAL 的意思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孩。彼时很多女孩效仿安室奈美惠，把皮肤晒成小麦色，穿着迷你裙搭配过膝的厚底靴，画细眉，留茶色头发。这类女孩成为日本流行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代表。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本流行开始更充分地和世界流行相结合，日本时尚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美国 LA Celeb 的奢华风，英国 UK Skater Style 的街头风，以及 London Military 的风格都开始融入到日本的时尚当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从元素走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女子时尚风格，森女系。这类女孩穿着打扮舒适自然柔软，带着一点北欧民族风格，素净却甜美，喜欢摄影、杂货以及手作品等，像是从森林里走出的精灵。这类风格在当下深受追捧，世界各国也有很多效仿森女风的穿衣打扮。2004年，帕里斯希尔顿活跃在大荧幕上，她的穿衣风格受到众人追捧，而东京街头也兴起了这股 LA 名媛风。亮眼而活跃的色调是其首要标志，墨镜、棒球帽等饰品也是必不可少的搭配元素。同时随着电子音乐的流行，电子乐歌手们的穿着风格也开始大为盛行，夸张的首饰、重叠的穿搭、鲜艳的颜色是这种流行的特征。近两年，日本曾经大行其道的夸张风格逐渐走向衰落，宽松和简单成为主流。如今在东京街头上，你能看见越来越多穿着 oversize 衣服的人。日本的流行时尚发展有其自身的时代特色，日本人擅长借鉴外国的流行风格，再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融入本国元素，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潮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下一个流行风向又会是什么呢？下一个时尚焦点又会是谁？让我们拭目以待。